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东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三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阴，东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六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总的来看，元旦天晴气爽宜出行，代表预报编辑焦玲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出行平安，一路畅通。 路况信息。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京藏高速康庄路段进京方向，京沪高速英四路段进京方向，京开高速庞各庄路段进京方向，京城高速主收费站进京方向返程车流集中。本时段蓝色港湾商圈交通压力相对较大，亮马桥路东西双向，朝阳公园路南北双向车流量大。本时段呢，西单商圈周边道路车流量较大，其中西单北大街南北双向、西单大悦城南门北门前的大木仓胡同、皮库胡同东西双向以及唐子胡同、辟财胡同的东西双向都是车流集中路段，建议大家尽量选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北京城市广播祝您元旦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幺零七点三，每晚相约5:30，教育面对面。 2017年是教育行业不断变革的一年，政策在变革，你能想到的领域，高考、高校等都在推陈出新，新政策、新思路、新方向不断涌现，思想在变革，新的教学制度、考核制度进入各个方向。过去的这一年，都有哪些教育热点吸引百姓的注意？2018年，教育面对面来到了第16个年头。新的一年，我们将为您提供怎样周到的中高考服务？孩子们通过节目将可以获得哪些能力水平的提高？教育面对面新年特别节目，让我们一同盘点2017教育大事件，共同开启2018教育新航程。 大家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大家新年好，我是主持人张征。 新年好，各位听众朋友，我是杨洋。 大家新年好，我是晴天。 在教育面对面的节目当中，一下出现三个主持人同时在一档节目当中，还真的是挺难见的一件事情啊。 基本上也就会出现在年头和年尾。 对，那么今天呢是2018年的1月1号，那么因此呢，我们教育面对面的全体的编播人员呢，在节目当中当然要祝愿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新年快乐。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教育面对面也是打破了常规的设置，和大家呢一起来盘点一下2017年的教育大事件，当然也要为大家展望一下2018年。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正式为大家盘点和展望之前，先是和大家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我们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的，首先呢，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我们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北大、清华等高校公布一流大学建设方案，我国高校双一流建设进入全面落实阶段。 教育部再次明确，小学生每天要睡够十个小时。年度留学人物50人榜单发布，十一公徐小平、严歌苓等入选。接下来我们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近日纷纷公布一流大学建设方案。在方案中，各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不仅通盘考虑学校整体目标和建设学科目标，还公布了详细的路径、内容和举措。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出台建设方案，标志着我国双一流建设进入到了全面落实阶段。其中，北京大学提出的双一流建设目标是到2020年将北大整体建成世界一流大学，若干学科处于世界一流大学前列，到2030年使北大整体水平处于世界一流大学前列，一批学科处于世界一流大学前列，到2048年建设成为顶尖的世界一流大学，主流学科全面位于世界一流大学前列。清华大学在建设方案当中提出，2020年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2030年迈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2050年前后成为世界顶尖大学。2017年全国高校实践育人暨创新创业现场推进会近日在同济大学召开。会议提出，加强和改进新时代高校实践育人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进一步把贯彻落实全国高校思政会精神引向深入。要坚持正确导向，切实把工作的重音落在育字上，着力打通实践育人最后一公里。要丰富实践内涵，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断提高实践育人工作科学化水平。要强化示范引领，推进改革创新，充分发挥各示范基地的辐射带动作用，努力推动实践育人迈上新台阶。近期，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首次全面系统地梳理了我国义务教育学校管理的基本要求，其中再次明确，家校配合，保证每天小学生10小时、初中生9小时的睡眠时间。近年来，青少年的睡眠问题日益突出。全国相关调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儿童青少年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睡眠问题，且这一问题越来越严重。在全国八个城市进行的多中心横断面调查显示，我国学龄儿童睡眠少于9小时的比例为 38%， 城市儿童睡眠问题的患病率高于农村儿童，城市儿童睡眠时间不足9小时者所占比例更高。此外，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去年曾经发布调查数据，2005年到2015年间，近六成中小学生睡眠不足国家规定的9个小时。2017年度中国留学人员50人榜单日前由全球化智库与中国留学人员回国服务联盟联合发布，十一公、潘建伟、徐小平、严歌苓等50位2017年在学术、科研、政界、商界、医药、创业、投资、教育、公益、文艺等领域有着突出表现的杰出留学人员入选榜单。2017年中国留学发展报告蓝皮书显示，2016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的总数为 54.45 万人，回国人员 43.25 万人，大批留学人才为中国的发展注入了新动力。与往年相比，今年这份榜单在关注具有留学或者访学经历的创新创业人士的同时，也将目光聚焦在致力于公益事业和科技成果转化的留学人才的身上，涌现出了包括巴克利奖华人物理学家文小刚等在内的多位在学术、科技、商业、医学、文艺、慈善等各领域的国际大奖获得者。 已经在2017年11月19号开启的2017到2018年度第四届北京市民快乐冰雪季元旦期间又上演了一个高潮。有条件的各大京城公园正在上演冰雪嘉年华活动，而各大北京周边的滑雪场也上演了包括演唱会在内的跨年娱乐文艺活动。据了解，今年冰雪季主推小手拉大手家庭冰球比赛、冰雪知识大讲堂、冰场公益开放、线上活动等部分，突出家庭元素，主题是快乐冰雪、欢乐家庭。其中包括北京市青少年冰球联赛、北京市大众滑雪锻炼等级标准测试、冰雪项目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滑冰滑雪公益体验课等近30项市级赛事和活动，以及冰雪嘉年华、冰上运动讲座及体验等70项区级赛事和活动。元旦期间，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开展了25项主题迎新活动，同时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北京动物园等率先推出了北京市属公园2018年新年礼包。市民在游园的同时，不妨顺便领略一下不同公园的文创礼物。在市属公园新年年宵花展、文物展、文化展的基础上，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继续挖掘市属11家公园特色文化的自然生态、功能价值和游客情感体验，打造出了北京皇家园林文化品牌集群，凝聚和提炼了不同公园的文化主旨，比如颐和园的福寿文化、天坛公园的天人合一理念等。截至目前，市公园管理中心已经在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香山公园、北京动物园等市属公园设立文创体验店29个，百余类文创品达到了2775种。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张征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进入到教育面对面元旦特别节目，盘点2017北京教育大事件，同时也要为大家一同开启2018年教育面对面的新航程。 教育面对面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的主任刘宇辉。新年到了，首先祝福大家新年快乐，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共同为教育的新发展做出努力。教育是大爱的事业，一方面需要我们教育行政部门、需要我们教育界做出努力，另一方面我们期待着全社会共同努力的支持、理解、帮助我们搞好教育事业，让您满意，您的孩子满意，让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孩子、全社会都满意。 2018艺考大幕徐徐拉开， 全面实施统一考试，校考数量不断减少， 专业考试形式转变，综合能力要求提高， 文化分数不打折扣，录取影响逐步显现。 那么怀揣艺术梦想的你做好准备了吗？ 2018教育面对面之艺考面对面直播咨询全面启动，元月2日起，近30所不同类别在京招收艺术类考生的艺术院校招办主任将第一时间权威发布并解读2018各校艺考招录政策。 今年艺考突围的秘籍在哪里？ 每晚5:30锁定 FM 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我的梦在天空飘呀飘，想要得到就得跳得比人高，总有一天再回头望，我会为我自己骄傲。 2017年是教育行业不断变革的一年，政策在变革，你能想到的领域，高考、高校等都在推陈出新，新政策、新思路、新方向不断涌现，思想在变革，新的教学制度、考核制度进入各个方向。过去的这一年都有哪些教育热点吸引百姓的注意？2018年教育面对面来到了第16个年头，新的一年我们将为您提供怎样周到的中高考服务？孩子们通过节目将可以获得哪些能力水平的提高？教育面对面新年特别节目，让我们一同盘点2017教育大事件，共同开启2018教育新航程。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新年好，我是张征。 大家好，我是杨洋。 各位好，我是晴天。 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三个人就要开始给大家来做2017年教育大事件的一个盘点了啊。 要说2017年呢，真的是不断变革的一年哈。 对，确实是。那么在这一年当中呢，其实我们作为这个教育节目的主持人来讲，也是经历了很多的教育的大事件。如果让晴天你要是来回想一下，我们在过去的2017年当中给你留下印象比较深刻的这个教育的大事件，你会回想起哪些？ 我来说一个比较近点的吧，就是刚刚结束的英语中高考新的英语听说的机考， 对， 还有关于我们前段时间教育面对面做的中学和大学的衔接，这个肯定是家长和学生都比较关注的一个点啊。 对，所以呢，你会发现，如果我们重新梳理一下2017年的话，政策是在变化的。 对， 比如说我们大家最为关心和关注的中高考，这是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最为关心和关注的，而且这也是我们教育面对面的节目的强项，对吧？ 说到中高考的变革呢，其实从2017年的年初呢就开始了，涉及到了是2017年高考的这部分同学，2017年的3月29号呢，2017年的北京高考的招生政策正式发布。那个时候给我们第一个印象，第一个好像是第一个改革点啊，那就是二三本合并了。 对，那么二三本合并之后，其实对于当年的高招录取是产生了一些影响的。比如说之前原本那些二本的院校，他们的录取的分数再降低了，但是有些三本的院校你会发现他们的分数提高了。 对，对于同学们来讲呢，他们可能进入到更高一级学校的可能性增大了。 这也就意味着给了我们很多同学有更多的选择权，但是选择的多并不代表选择的好。所以说教育面对面也是推出了一系列的关于在二三本合并的情况下，我们同学该如何更好的选科选考填报志愿。 没错，在2017年的3月份的时候啊，我们呢就邀请了很多的志愿填报的专家，针对二三本的合并呢给大家做了相关的指导。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听志愿填报专家陈武老师是究竟给大家做什么样的指导的。因为今年是二三本合并的第二年啊，我们究竟如何通过2017年的这个数据来为大家做好2018年的志愿填报呢？ 二三本合并之后，对一本层次的考生基本上可以说没有影响。你往年怎么报，你今年还怎么报，无论你用分差法还用排名法，你都按老办法报，一点问题都没有。第二呢，对三本层次学生也没有太大的影响。就是二三本合并呢，那么就是说没三本了。没三本不是说那个往年那些三本学校没了，而是三本学校跟二本学校合在一起都叫二本学校。那么新划定的二本线就相当于往年的三本线。那么你往年的你是三本层次的这种层次的学生，你就把今年的二本线当三本线用就可以了。这两部分首先没影响。有影响的呢就是二本层次的学生，因为二本线没了，二本线没了，但是一本线还有。那么你可以查一下，你查往年数据，你也可以查到往年呢那个学校低于一本线多少分，而你今年你也能判断低于今年的一本线多少分。你把这两个进行参考对比，那么你是不是也就可以报了？ 对于这个考后大平行志愿，家长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思路来给考生来做这种定位？那现在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去做一个初步的定位？陈武老师有什么样的建议？ 现在定位是必要的，我不建议现在定位定的特别精，大致能定下就行。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粗定位，就是你在这个学校大致的排名你总能问出来。然后你从学校老师了解啊，比如你这个学校排名150名，你就是往年排名150名学生都能上哪些学校，找着这学校，这个学校它对应的那个排名位置就是你应当找到的一个参考定位。找着这个参考定位之后，你千万不要就找一个学校，因为为什么呢？从现在到那个高考还有好几个月呢，这个时候你这个孩子还可以进步还可以退步，所以你要多找点学校，你要至少找十个。我这个说十个不是随随便便说的，比如说今年一本肯定是报六个学校，我们都知道平行志愿六个学校，你找十个多吗？现在找十个，然后不停的每次考试之后你 随着定位的变化你再调整这十个，这叫现在要做的事情是这个，不要找准一个。 2017年是教育行业不断变革的一年，政策在变革，你能想到的领域，高考、高校等都在推陈出新，新政策、新思路、新方向不断涌现，思想在变革，新的教学制度、考核制度进入各个方向。过去的这一年都有哪些教育热点吸引百姓的注意？2018年教育面对面来到了第16个年头，新的一年我们将为您提供怎样周到的中高考服务？孩子们通过节目将可以获得哪些能力水平的提高？教育面对面新年特别节目，让我们一同盘点2017教育大事件，共同开启2018教育新航程。 好的，刚刚呢我们和大家盘点的第一件的2017年大事件，对于很多的考生和家长来讲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二三本的合并了。 对 啊， 离我们最近的啊，应该是刚刚进行完的12月16号以及12月23号的一个英语的机考，包括这个高考和中考的机考变革。 嗯， 其实这个文件呢是早就有了，但是呢实施是在去年底啊开始的，也就是12月份集中的这两场考试。 对，这个应该秦天是最有发言权的。 是在上个月，也就是去年，现在感觉离我们好远的样子。 其实挺近的。 12月23号的时候，采访了一次中考的首次的英语听说的机考。我觉得站在考场外面，我们是比家长还要急的一群记者。 对。 当考生出来的时候，因为今年的这个高考的英语听力，它分为两项，一个是听后选择，一个是听后记录。但是中考的英语听力它多了三项，比如说听后回答、听后转述、短文朗读。其实在我的印象当中，我觉得可能困难是要远远超过这个高考的这个难度的。 对。 但是考生走出考场的时候，我们进行采访的时候发现学生普遍的反应是难度并不大。因为所有的考试的内容它是贴近生活、贴近教材的。所以在马上要进入今年三月份的第二次考试的同学，我觉得有一些提示还是要给大家的。比如说可以回归教材，多掌握一些教材的一些词汇、一些语句，其实很多的内容都是出自于教材的。而且这个听说机考是很容易取得满分的，所以这些分数千万不能丢，一些细节一定要注意，比如说人名、月份、数字、国家，一些常规的词汇首字母一定要记得大写。 嗯，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来回顾一下中高考的听说英语机考，它的规则是什么，它的内容、形式包括分值的一些相关变化。那我们节目当中呢也请到过北京教育考试院高招办副主任秦华，以及北京教育考试院中招办主任马红辉，就中高考的英语的机考给大家呢做过详细的介绍。新的中高考改革启动之后，英语的听力考试成为了变化比较大的一个亮点，改为计算机考试，实行一年两考，在每年的3月和12月进行，2017年年底已经开始实施。按照北京市新的中考改革方案，英语听力考试无论是从内容、形式和分值上都有了较大的变化。北京教育考试院中招办主任马红辉介绍说， 在新的中考改革方案中，英语科目的改革变化是最大的。这次考试呢，首次加入了口语的考试，是采取了计算机考试与笔试相分离。原来呢，我们听力考试呢，是听力的部分呢是30分，120分里面占30分。现在呢，是100分的分值，听说考试的成绩占到了40分。 新高考改革方案当中，英语的听力考试也有了相应的变化。从2018年起，英语听力分值为30分，采用计算机化考试，与统考笔试分离。一年两次考试，取听力最高成绩与笔试成绩一同组成英语科目成绩，计入高考总分。从2021年起，高考英语将增加口语考试，口语加听力考试共计50分，英语科目总分值不变。从去年12月已经进行完的中高考的第一次英语机考来看，总的来说考题难度不大，题材接近学生生活，注重应用， 每个词都特别简单， 发挥了正常的水平， 贴近学生的校园生活，还有他的日常生活，多关注生活当中的英语，跟校园相关的英语，在听力这个板块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好，那么说到这个中国考的英语机考，我们在这儿呢也要提醒各位考生朋友，18年的高考英语的第一次的机考29号已经是揭晓了各位的成绩了，而这个中考的英语的机考的成绩呢 应该是在1月19号公布。 高考英语听力的第二次的报名工作是在1月8号到10号进行，那第二次的考试呢是在今年的3月17号进行，所以呢就是去年大家如果考的不是特别理想的话，我们还有一次机会啊。那么在这段时间之内你怎么样去做这个英语备考，大家多听教育面对面的节目吧啊，我们在节目里呢也会给大家做相应的指导。 向左看，向右看，权威及时教育信息在哪里？ 不必左顾右盼，您想要的就在这里。 我是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的主任刘宇辉，希望大家呢共同为教育的新发展做出努力。 北京市教委副主任李毅， 考试评价改革鼓励孩子有独立的。 北京市高招办副主任秦华， 高考英语的听力单独进行机考，这是第一次。 北京市中招办主任马红辉， 英语科目的改革，考试内容，考试方式。 教育面对面带给您最权威的教育服务信息，关注教育的您，请与我们面对面。一年一度的中高招升学政策咨询，每周每天的社会教育热点话题，我们为您权威解读指导，独到分析评说。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每周一至周日每晚5:30，越聆听，越成长。 谁敲响新年的钟？这一年带给你多少的感动？在这告别的时候，失去或拥有，将一切重头。 好了，我们的这个时间段呢先暂告一段落吧。那么在稍后时间段的节目当中呢，杨洋、今天还有张征，我们三个继续为大家盘点2017年的教育大事件，同时也要为大家去展望一下2018年的教育面对面。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当这钟声响起时，烟花绽放时，我多想你。在这相聚的时刻，痛苦或欢乐，该和谁诉说？谁敲响新年的钟？就让爱融化在心中，在最幸福的时候，我们相拥，让爱永久。钟声响起时，我会告诉你我有多爱你。当这烟花绽放时啊，我 声音有很多种，哪一种才是最美的？ 所谓最美声音，它更多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诚恳和真挚，表达着你对经典的理解、想象和情感。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听见美，寻找最美声音招募活动正在进行中，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濮歌读美文。听见经典，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3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大家新年好，我是主持人张征。 新年好，我是杨洋。 大家新年好，我是秦天。 今天呢，我们三个人呢和大家呢一起来盘点一下2017年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个教育的大事件，同时也要给大家展望一下2018年我们教育面对面节目新的变化。我们刚刚呢在上个时间段当中呢和大家谈到了2017年，比如说高考的二三本合并，还有包括这个中高考英语机考是第一次进行啊。其实在2017年的时候还有一个影响到很多家庭的一件大事儿。 对，同时也是我们在教育面对面的节目当中可能笔墨很多的一个话题哈，那就是关于新高一的改革。 对，因为呢这些孩子们在2020年将会迎来首次的新高考。那么这一个新高考变化还真的挺大的啊。所以呢对于很多的朋友们来讲，它也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这些挑战呢，除了我们要面对着这个语数外各科的学业水平的合格性考试还有等级性考试之外，那么对于这批新高一的学生来说，可能进入高一的时候你就要面临一些选科选考，你选择什么样适合自己的科目，以及涉及到我们这个课程设置啊还有生涯规划的一些内容。那么新高考的模式下也就倒逼着中学和大学进行一个有效的衔接哈。那么在前段时间，中国地质大学附属中学和北京工商大学招办主任做客了我们教育面对面，他们两个学校是结对子进行了一个联盟，形成了中学和大学有效的衔接互动的这样的一种形式。那么未来呢会展开哪种合作形式也是我们值得期待的。2017年，北京工商大学授予中国地质大学附属中学优质生源基地称号，这种中学和大学联盟的方式不是个例。北京工商大学招办主任施峰、中国地质大学附属中学校长王玉平做客教育面对面，分享独到见解。在新高考模式下，面对大学和中学教育的衔接，学生该如何应对？中国地质大学附属中学校长王玉平表示， 我们中学和大学怎么互动，可能我们还要从这个学生的需求谈起。我们就感觉吧，就是面对新的这种高考的这个要求和方式，我们觉得孩子要首先我有几个认识，我要认识我自己，认识我自己的学习基础怎么样，我的优势和特长是什么，还有呢就是我的学习风格如何等等，刚才我提到的一些，包括我的起点在哪里。那我们就要需要策划一些活动，让学生进行自我分析、自我诊断，同时呢有要有一些专业机构的介入。第二个认识，我要认识高中。现在我们老觉得新高考要认识，新高中也得认识。从初中刚上高中，他对高中怎么回事他并不清楚。再有他要认识新高考，还有他要认识学科，这是他必须要做到的几个认识。那这个学科将来的发展趋势是什么？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几个勾连，他个人的我自己的成绩，我的个人的优势特长要和学科之间勾连，这是第一个勾连，还可以学校内部还可以做到，但是更加深入，比如说学科和专业之间的勾连，这个我们就做不到了。如果说还有的话呢，那就是我可能要我的认知要和将来我要去投考的那个大学，还有将来我要走向社会以后，还要建立一种和现实之间的这个勾连。像这些事情可以说就不是我们这个中学的这个范围能够做到的事情。那我们自己也做了很多的尝试啊，我们从学生一入学开始，我们就做了很多的事情。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就发现，只要我们光凭自己来做，有点闭门造车的这种味道。他是不是顶尖专业？他是不是拳头专业？那么这个企业是不是他能够代表这个企业的这个方向？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方面的信息是匮乏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应该有一种课程包。那么在这个课程包里面，它应该是对学生的生涯教育应该形成一个体系，里面有一有讲座呀，然后有这种职业体验呐，有专业的介绍啊，还有我们要走进大学呀，我们要走进社会呀，我们要进行社会调查呀等等，要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作为一个课程包拿进来。那么学生经过这样一个系统的一个培训和这种被指导的过程之后，那他就能够做出一个比较理性的选择。而这一件事情，我们就期望大学给我们很多的帮助和指导。 北京工商大学招办主任施峰表示，未来将实现高校资源的共享，打造中学大学双向互动。 学校呢的确有非常多的这种资源，我们专业老师非常多，我们将来可以将专家呢走到中学去给他们做一些介绍。另外呢，我们请中学学生和老师呢走进我们大学校园，说看看我们实验室，看看我们的这个学校的这种专业的学生方方面面的这个沟通的话，他会对这个学校和专业学科方面都会了解比较深入。另外呢， 呢，我们就说如果有些比较有特长的和有兴趣的学生呢，我们将来可以引导他参加一些老师的一些科研项目啊，都可以接触的。这个很多项目就说我们可以探讨合作，是吧？我们那个学校的很多资源，是吧？如果能够共享的话，我们也积极在做这些事情。特别是师资方面，我们将来可以学校有选修课开设的话，我们可以让我们的教授去给他们这个承担一些选修课程。另外呢，我们有些大的活动，是吧？也可以邀请一些优秀的学生啊，到校园里面参加我们大学的一些活动，包括这个运动会啊，还有一些文艺的一些表演的活动，是吧？他感谢体验到一些大学的生活，就是合作还非常多。我们签约了，我们但是呢，后面还有很多那个合作的，我们才可以探讨根据学习中学的需求、学生的需求，我们力所能及的能够给中学一些帮助。 好了，我们和大家回顾完这个关于新高一大学和中学之间的联动之后，我们继续今天的教育盘点。那么今天2017年教育盘点另外一个大事，那就是9月份的时候，教育部正式公布了国家双一流高校的名单。 以往呢，大家可能对于211对于985啊都是耳熟能详的，而且在高考报志愿的时候，很多家长和考生也是盯着这些院校去的。那么在双一流名单正式公布之后，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这个名单当中有哪些高校来入围。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以及一流大学学科建设高校，那么都有哪些可圈可点的地方？那么双一流这个名单公布之后，对于未来我们的报考和学校的招生以及他们进一步的发展又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是我们教育面对面的不断的在关注的一个话题。 对，从去年十九大之后，我们教育面对面呢就启动了一个新的策划，叫做双一流新征程，对话双一流高校校长的一个系列的网络访谈节目。我们呢先后访问了有中国传媒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还有北京化工大学三所学校的校长呢，也是第一时间在我们的摄像机镜头之前和各位听众朋友进行了这种互动沟通交流，谈了各自学校未来在双一流建设当中的发展的规划和思路。其实更重要的是大家也非常关心的，那就是这样的学校双一流高校对于人才的需求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接下来通过一段录音和大家一起回顾了解一下。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特别提出了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今年九月，我国首批137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确认公布，这些大学未来将如何加快建设发展的脚步？这些双一流大学对于人才需求和人才培养又会有哪些变化？教育面对面2017年特别策划推出了双一流新征程系列访谈，我们将访谈的直播间搬进了大学校园，在通过对双一流高校校长的访谈中了解各校的建设发展思路，共同绘制高等教育新图景。第一站，我们来到了中国传媒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校长胡正荣表示，下一步中传会将更多的资源配置到一流学科上去，增加一流学科的招生计划，改革招生方式。 学校的两个一流学科也将会成为学校重点发展的学科，这是肯定的。因为传媒大学其实下一步的发展也是更多的资源会配置到优势学科上去，这是肯定的。那么既然这样的话，这就意味着我们预计我们的优势学科或者叫一流学科的报考人数会大幅度增加。那么从学校的战略上来讲，第一个呢，我想我们下一步也会在招生计划上做一些调整。比方说，我既然是有这么好的优质生源，他都愿意报考，那我为什么不可以增加一点招生的计划呢？对吧？所以这是一个部分。再一个部分呢，在招生的方式上是不是要做一些改革呢？我对未来人才的要求就会跟五年前、十年前对一个人才规格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讨论戏剧影视这个学科发展的时候，我们就提到过下一步的招生方式也得改，这就意味着招生规模可能要扩大，招生方式要不断的更新。但是最终的目标说得很简单，最终的目标就是招到最优质的生源，因为大学总是希望招到最优质的生源，这样的话为你下一步的培养人才就奠定了一个最好的基础。所以我倒期待社会上有志于传媒文化和艺术，包括信息技术，包括国际传播这方面的考生，包括家长期待自己的孩子如果在这方面有所发展的话来报考我们学校。 第二站，教育面对面走进北京中医药大学，对话校长徐安龙。对于未来有志于报考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同学，徐校长有哪些寄语呢？ 中医事业 是这么经过这么长时间的，为什么还历经磨难还有这么强的生命力？最本质的东西就是它能够解决疾病中的问题。它真的到今天在西方医学这么发达的情况下，中医还有它不可替代的部分，说明里面有很多宝贵的东西没有挖掘出来。我希望每个年轻人呢，要带着为祖先弘扬自己的志向来投身中医事业。第二个，准备好自己的基本功，这个砍柴要磨好刀啊，是吧？你要自己要把自己的本领准备好。第三个，也要怀着一颗仁爱之心来做这个中医事业，因为毕竟我刚才反复讲的医者仁术，我们希望我们的年轻的一代人呢，一定要弘扬孙思邈药王讲到的大义精神的思想。这种思想做下去了，我们中国人在服务世界，在推动健康中国的建设的时候，我们才能首先披靡。 第三站，教育面对面来到了北京化工大学，对话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谭校长所说的2111计划分别代表什么？ 高等教育呢，我感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视野太窄了，我们一定要走出去。当时我们的抓手就是国际化，就是你的视野有多宽，你的事业就能走多远。我为什么这样提？我给学生说，我说一定要出去，出去不是为了说挣钱，或者是为了啥，就是为了开阔视野。而一个人的视野对未来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初学，出国留学了将近3年之后回来，所以这样的经历，我是对我自己的发展，包括我自己的一些个性的形成，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2111，当时我们怎么提的呢？我们的想法是这样的：第一个二，就是我们要建美洲和欧洲两大关于人才培养和教师培训的两大基地，让现在我们都已经实现了。包括我们在美国有两个国际合作办学的项目，在欧洲还成立了中法巴黎工程师学院。这两个二，就是欧洲和美国各有一个。我们第一个一呢，我们要求每一个学院都必须要有一个核心的国外的知名的合作伙伴。现在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学院都有。到今天为止，我们化工大学现在一共有111所国际合作的大学，可能下个月斯坦福大学也已经跟我们达成要签订我们的博士生的培养项目。剑桥大学是最早跟我们联合成立高精尖中心的这样的例子。剑桥大学的化学系主任是我们的高精尖中心的首任的 PI， 普林斯顿大学的高等研究院的院长也是我们高精尖中心的学术委员会的主任。第二个要，我们要求我们的每一位正教授都要有一个国际的合作伙伴。最后一个一，我们要求每年参与留学的学生增加1%，这个数是比较大的。 2017年是教育行业不断变革的一年，政策在变革，你能想到的领域，高考、高校等都在推陈出新，新政策、新思路、新方向不断涌现，思想在变革，新的教学制度、考核制度进入各个方向。过去的这一年，都有哪些教育热点吸引百姓的注意？2018年，教育面对面来到了16个年头。新的一年，我们将为您提供怎样周到的中高考服务？孩子们通过节目将可以获得哪些能力水平的提高？教育面对面新年特别节目，让我们一同盘点2017教育大事件，共同开启2018教育新航程。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元旦的教育面对面。今天呢，我们是盘点2017的教育大事件，同时呢，为大家来展望2018年教育面对面呢，可能要和大家见面的一些新的方式和内容。 好，那么下边呢，我们和大家继续来盘点啊，我们将时光倒流到去年的这个时间。去年这个时间，我们教育面对面关注的一个非常重要信息内容，那就是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证实，在我们的中小学教材当中要落实14年抗战概念的精神。虽然只是一个数字上的变化，但是它的意义绝非如此的简单。我们接下来也通过一段录音来回顾了解一下，为什么要将8年抗战改为14年抗战。再有就是大家非常关心和关注的，改变完了这样的一个概念之后，对于同学的备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公开资料显示，八年抗战的说法是指从1937年七七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算起，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八年时间。而如果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至日本无条件投降则为14年。八年抗战和14年抗战是与抗日战争从局部抗战到全国性抗战的过程相联系的两个概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馆长罗存康说， 强调14年抗战是对中国开战局部抗战和全民中抗战这两个历史阶段进行完整准确的整体的解读，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和准备，后者是前者的继续和发展。 事实上，以14年抗战取代8年抗战的提法早就有迹可循。2014年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就已经指出，918事变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77事变成为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开端。本次修改对于中小学生客观全面认识抗日战争的历史是有意义的。罗存康说， 强调14年抗战呢，也是对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作用的这个进一步彰显，是对广大民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和对国民党爱国官兵英勇抗战历史的这个充分认可。教育部这次强调这个14年的抗战呢，我认为不是简单的对过往8年抗战的一个否定，强化14年抗战的概念是为了广大的中小学生，让他们更加完整准确的就是了解中国人民进行14年英勇抗战的这个全部的历史及其深刻的含义。 由于大家已经长期习惯了八年抗战的表述，一经更改，在中小学授课上、教学体系的转变以及知识体系的构建上都会发生相应变化。北京市中学培优项目特聘专家李光表示，虽然提法发生了变化，但是在考试大纲不变的前提下，考试内容上不会有太大调整。 希望大家回去把教材有关30年代日本对华的侵略，关于我们这个进行的这个反抗进行阐述。第二一个呢，如果出一道材料题或者出一个这种论述题的话，大家一定要把全民族抗战作为一个核心的观点或作为一个核心的一个概念，然后自己进行建构，去把爱国主义还有全民族的民族主义的这种精神把它讨论出来。从教材上已有的30年代中日关系的史实，还有一个就是日本入侵激起我们的民族矛盾爱国主义这种探究的这个过程把它展现出来，基本上备考应该问题就不大。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播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当中。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呢和大家一起盘点了2017年的教育大事件，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来简单的梳理一下2018年我们教育面对面的变化了。如果要说到最大的变化应该是什么样的变化？ 你说的是内容的变化还是人的变化？ 其实2018年都有，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出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重量级的嘉宾，那就是2018年加入到我们教育团队的北京好声音姚迪。 欢迎 欢迎姚迪。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的同事对我的褒奖啊，这北京好声音绝对不敢当。其实今天也开始不是嘉宾了，是自家人了。 哎， 曾经是以嘉宾的身份和嘉宾主持的身份然后来做过教育面对面的节目，我也相当于回家了。因为教育面对面的前身是高招直播咨询，在2003年第一次有。那2003年我是第一波的听众，而且我也打进来北京电台的直播间的电话，然后也咨询到了我所报考的院校广院的招办的这样的主任，直接跟我沟通，然后我考上了北京广播学院，现在叫中国传媒大学，之后毕业来到北京电台第一份工作就是进入教育面对面来工作。今年呢我回归了教育面对面团队，我觉得其实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回家的感觉。 哎， 对， 所以我觉得姚迪这话说特别好，这叫做回家了啊。那么我们回到我们这样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当中，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个新家明年又会给我们的听众带来什么样新的精彩呢？我想也是大家非常和关心关注的。 首先呢就是我们一直啊在这个特别制作的像每年每季的这个中高考的内容，也像姚迪刚才说的哈，其实我们一开始就是从中高考啊开始的。 对， 我们从应该是从明天开始， 对， 我们的节目的艺考大幕就该拉开了。 对，1月2号大家锁定我们的节目啊，20多所的在京招生的艺术类 专业院校还有一些综合院校的艺术类的专业都会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亮相，也请大家及时的关注。而到了每年的三月份之后，我们的中高考的直播咨询又要开始了， 而且我们会把每一期的精华内容会在第二天呈现在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当中。如果您有什么疑问，也欢迎您随时把您的疑问提前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对，那么在我们这个官方微信当中，您还可以能够看到每天我们节目的预告啊，这样的话以方便大家的选择收听。那么除了每年的中高考的节目之外，我们说了有了我们的新人，明年节目还会有新的内容要加入啊。 哎，是这样的，明年呢其实我们教育面对面节目着力打造的，除了我们在2017年一直在提倡的校园足球这样的一个项目，然后包括是我们传统的这样家有儿女这样的一个内容之外，还会有增加小学跟初中衔接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在里面。因为其实现在大家对于整个我们北京市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教改的情况，其实有些时候并不是特别了解，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更多的了解到您身边的小学，包括他对口派位的也好，直升的也好，九年一贯的也好，这样的一些初中校，他们的情况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不要再用老观念去看您身边的小学了，因为这几年我们的教育平均化做的确实是非常的好，所以这些学校已经有不一样的地方了，而且每个学校都有各自的特点，有的可能是金帆的音乐类的，舞蹈类的，有的可能是足球类的，有的可能是其他体育类的项目的，或者科技项目类的，这样的一些特长的学校都有各自的优势跟特点，不再单独是那几所所谓的这样的原来老的北京十大名校这样的一个概念了，也希望能够呈现更多的内容给大家，让大家在对孩子上学的过程之中，比如说遇到的学校的问题不会再焦虑。 你看我们除了服务中高考的应届毕业生，这一次我们把辐射的范围扩大到了小学，深入到中学的这样的小朋友的身上啊。那也希望大家在2018年的时候持续关注我们这样的一系列的节目，会给大家提供更多更贴心更周到更权威的教育咨询服务。 除了我们面向学生和这个学校啊这样的节目之外呢，比较经典的这些内容，其实我们在去年开始就已经开始在尝试做了，就是所有人都要可以去听的啊，就是经典阅读的内容。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嘛，中华传统文化。那么在我们去年的节目当中，其实收到的反响还是相当不错的。 类似于像经典阅读这样的节目，2018年我们会继续为大家奉献出更多精彩的内容，而相关的一些教育类的话题也会和大家持续的关注。再有呢，像我们的家有儿女的家庭教育的节目，还有包括我们每个周末为大家奉献上的留学面对面的出国留学的咨询服务内容的节目，以及我们和大家谈到了植根在我们梦想杯校园足球公开赛这样的一个线下落地的赛事活动基础上，每周日为大家推出的校园绿茵场的节目，还会一如既往的和大家面对面的沟通交流。好了，那么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呢只能和大家呢一起盘点梳理展望到这里了。其实更多的精彩并不在于今天，今天只是一个开始，那么希望呢在2018年我们教育面对面所有的朋友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各位同学们，共同来迎接新的一年，也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更好的服务。那最后，我们每一个人给大家送上一句祝福吧。 我觉得就希望大家能够在教育的过程之中发现真正教育的本质并不是去跟别人去比较，而是能够让孩子成为更好的自己。 好， 我说个实在点的，祝大家吃得香、睡得足、考得好。 好， 那我就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呢，能够把所有的梦想都实现啊，当然是脚踏实地的啊那种，每一天都有一个进步。那么在这一年再回首的时候，希望能够交上一张满意的答卷。 那最后呢，我也说点实在的，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同学们考试门门过，分数节节高吧。好了，那么我们这个时间段呢就先暂告一段落了，稍后时间段呢我们将交给杨洋。 那么接下来呢，品读经典，我们来说一说应景的啊，关于元旦的诗词都有哪些。我们继续呢邀请我们的语文特级教师何杰老师呢来为大家盘点。

还有我们当代非常棒的写元旦的诗的这个当中呢，哎，我们来领会一下新年给我们带来的喜悦。 我要恭喜你，阖家团圆心情好。 元日是北宋政治家王安石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这首诗描写新年元日热闹欢乐万象更新的动人景象，抒发了作者革新政治的思想感情，充满欢快及积极向上的奋发精神。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正在为你讲述。 元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爆竹声中岁除，一年就过去了。那么春天将来啊，春风送暖入屠苏，这屠苏呢就是屠苏酒，每到过年的时候大家都要喝这个新酿的屠苏酒。那在这新年的第一天呢，千门万户瞳瞳日，这个瞳字左边是一个日字旁，不是那个瞳孔那个木字旁，瞳瞳的意思呢是日出时光亮而温暖的样子。在这个新年的第一天呢，我们看到这个冬日的暖阳啊照耀着大家，千门万户都在享受着这温暖而光亮的日光。于是大家怎么样呢，就都把新桃换旧服，就是都把旧的桃符取下来换上新的桃符。这个桃符呢是用来辟邪的，那么换上新的桃符呢，其实就是寄托着这个老百姓啊对未来生活的希望，希望百邪不侵，希望自己的生活呢能够吉祥如意。我们现在不怎么讲这个再挂桃符了，对吧，移风易俗嘛。那么所以现在呢就更多的呢就都拿这个春联代替这个桃符。这个王安石他写这首诗啊是写的这个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日子啊，但他其实是借着写这首诗诗言志啊，就表明了他对生活对生命对他所从事的事情的一种认识。著名的王安石变法，他在写这首诗的时候呢正是新法推行的时候，所以他看到新法推行以后呢，他对未来充满信心，所以哎，新年来了我就借此我要说说事儿。因为怎么样呢，千门万户瞳瞳日啊，在这个新政的这个光芒照耀下，大家总把新桃换旧符，我们一切从新开始。古人呢他写诗的时候呢，他往往这个言在此啊意在彼，他借写这个元日写这个元旦这一天的事儿，当然我们可以理解为他就是一种对新生活的这种喜爱，但其实更他深层次其实就在说我的新法一定能成功，一定能够给大宋天下带来美好的未来，是要表充分表明了他的信心啊。就是我经常给学生讲啊，诗呢就是抒发个人的感怀的，不管你是写景叙事咏史，其实都是来说我对生命对世界对这个社会我的一种情感，都是来抒发自己的情感的。那么王安石呢其实就是在借这首诗来表达他对变法对自己的这种人生理想的这种充分的信心。 一段文字带你穿越时光， 一个声音直抵内心世界， 美文传承文明，经典滋润人生。 教育面对面之品读经典， 让我们共读明天经典，聆听诗词书韵。田家元日是唐朝诗人孟浩然所作的五言律诗，前两联诗人对自己年过四十却没能为官表示哀伤，后两联和农夫一起推测天气则表现出自世之情， 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正在为您讲述。 田家元日，昨夜斗回北，今朝岁起东。我年已强势，无路尚忧农。桑野旧耕妇，鹤雏随牧童。田家瞻气候，共说此年丰。 知迷醉山水间，一山一水一梦间，一路你我心凝练，一春一秋一流连，一生相约爱永远。 一山一水 这个孟浩然呢，他在这个中国的唐代是一个大诗人。唐朝里边有边塞诗，还有一种是山水田园派，王维是代表，孟浩然也是代表，王孟并称。他写的是在乡村生活当中，新年的第一天他们都做些什么。你看，昨夜斗回北，北斗星的那个斗柄啊，由向北指改转向东方。下一句你看，它叫今朝岁起东，今天北斗星斗柄指向东方了，其实就是在告诉大家新的一年开始了。这里面有倒装，实际上是斗回北，就是昨夜北斗转回来了，它有个倒装。今朝岁起东，实际上是转到了东边，那么从今天开始一年一岁又开始了。下面两句呢，我年已强势，无路尚忧农。这里边呢，可能不太理解这个强势的意思啊。强壮的强，仕途的仕。古人认为啊，四十而强，就是四十岁的时候，人是相对比较强壮的。那么既然四十岁人比较强壮呢，那个时候呢，就要去仕，就是做官，就是你四十岁的时候就应该做官了。所以呢，这个强势之年，在古代是指四十岁。孟浩然写这个诗的时候呢，他四十岁，但是啊，孟浩然这个时候是没做官了，归隐了，所以他说自己无禄，就是我现在没做官。无禄尚忧农，我虽然说不做官，但是我还是担忧这个农业生产，担忧农民的生活。在这里边呢，不同的这个诗评家啊，有不同的解释。一种人呢，就认为这个孟浩然在发牢骚，但是也有人说，这个孟浩然呢，就是虽然不做官了，但还心系天下，反正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这个不重要。因为孟浩然他是，刚才我们说了，他是田园诗、山水诗，他写了大量的这个田园风光。不管他是愿意归隐也好，还是发牢骚也好，他对山水田园是非常的热爱的，因此他也对田园中的农耕农事是非常的这个挂念的。所以他就说啊，在今天我其实就要去担忧农事了。于是他干嘛去了呢？桑野旧耕妇，就是到桑树田野上，旧是靠近的意思，他就要去靠近那个种田的老农，耕妇农民，实际上呢应该是读成妇，就是这个是指男子，耕妇就是这个耕种的男子，但我们现代汉语我们读成耕妇也就可以了。桑野旧耕妇，我要到农民身边去，说白了就是我关心他们，我看他们，对吧？鹤雏随牧童，我也扛个锄头，是吧？哎，我跟着这个牧童去种地，这一看就是一个哎回归田野，回归自然，是一种非常幸福的一种感受。在这一点上挺不容易的。这个很多这个中国古代的文人啊，他是受这个孔子思想的影响，他认为叫稼穑之事，就是种地这个事儿啊，是小人之做的，他不爱做。孟浩然呢还特别愿意去，哎，他愿意到 田间去，跟这个农民呢，跟牧童在一起，感受他们的喜悦，感受他们的内心。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跟人家聊天啊，聊什么呢？下面两句：田家瞻气候，共说此年丰。这个瞻就是占卜预测，要预测一下今年的天气怎么样。我们在预测今年，哦，今年大概是这个一定会风调雨顺，所以一起说今年一定是会是个丰收年。我们说这个占呢，它确实表面上是占卜的意思啊，但其实呢，这个占更多的是预测。中国古代的这个农谚呢，有时候是特别的准，比如说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我还真的注意了观察很多次，因为我原来有时候呢，每年呢，这个特别是我带高一的时候，我往往会带我的学生在八月十五那天去北海划个船。我还特别注意了，我们有几次划船的那个晚上就是没有月亮的，结果第二年正月十五还真就下雪了。所以我当时就特别感慨，我这个中国这农民真有智慧啊，他就通过多年的观察，他就发现了很多天气自然的规律。所以表面上看这个占卜啊是占卜啊，其实它是预测。这些农民凭着他们的敏觉敏锐，哎，感到今年是个好年成，于是就特别兴奋的和孟浩然聊，今年可是好年成啊。孟浩然前面还说呢，无路上忧农，看来啊不用忧了，农民知道今年会过好日子，那我们就一起来对未来有着美好的期待吧。所以我们看这首诗就很有意思了啊。本来孟浩然在感慨自己没做官，有点发牢骚是吧，也挺担心农事，但是当他和农民接触以后，看到了农民的勤劳，看到农民的乐观，他被农民感染了，他感染到在农民那里，所以他叫什么呢，叫田家元日。他感慨到这个在农民那里一切都有了新的希望。在这一点上，其实真的是我们中国传统特别有名的一个传统。辛弃疾也曾经有这样的诗啊，叫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意思是说城中的桃树李树都会发愁这个风雨，经不起折磨嘛，经不起打击。春天在哪里？在溪头的荠菜花上。所以中国古代的文人呢，他一直有一种这种对这种刚健质朴的这种美的追寻，认为生命的力量，社会的力量在哪里呢？在民间，在田野。所以实际上孟浩然在写这首诗的时候，他就是在借田家元日写出了农民的乐观，那么也借着写农民的乐观表达了他对田园生活的喜爱。他为什么喜爱？因为不只是这个田园景色美啊，更重要的是田园里的人乐观善良，可以和他很好的交心，没有官场的那种这种倾轧，他感到非常的自然。所以开始还无路担忧呢，但他真的和庚辅和牧童相处以后，他就感到未来是多么的美好，所以他就借着这句共说此年丰来表达对未来美好的向往。我们就这么一首诗啊，我们就可以感受到中国古代文人他们的志趣，也可以感受到这个农民田野会给我们带来的希望。 一段文字带你穿越时光， 一个声音直抵内心世界， 美文传承文明，经典滋润人生。 教育面对面之品读经典， 让我们共读名篇经典，聆听诗词书韵。 传世名篇中华经典，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为您特别制作播出的品读经典节目，我是杨洋。我们说一说有关元旦的诗歌。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北师大二附中语文特级教师何杰。刚才何杰老师给大家介绍了两首诗，都是这个古代诗人的作品呢，一部是唐代的，另外一部呢是宋代的作品，离我们的年代还比较久远。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一首《如梦令元旦》非常的近， 哎，非常的近，它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革命战争年代写的一首词《如梦令》。《如梦令》的题目就是元旦。 《如梦令元旦》是毛主席于1929年底在红军挺进闽西开辟革命根据地取得胜利后，依古律《如梦令》填的一首词，表达了红军进军途中的欢快情绪，以及词人看到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而产生的坚定的革命信念和豪迈的胸襟之情。 毛主席的这个元旦呢，写的还是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春节，实际上啊是在讲当时革命斗争的这个情景。这个是什么时候呢？是在1929年的时候，当时红军呢，就是井冈山地区的红军呢，他们就是东征，建立了闽西根据地。当时毛主席和朱德他们会师以后，那个当时的军队叫红四军，结果在红四军呢，在一些这个问题上呢，就发生了意见分歧了。毛主席呢，在1929年的6月、7月间呢，当时他被迫的离开了红四军的这个领导岗位。3个月以后，党中央呢就纠正了这个错误，毛主席呢就重新回到红四军担任领导。后来呢，在12月底就召开了非常著名的古田会议。在古田会议上，实际上就确定了这个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个习主席前一段时间还到古田去这个参观过，只是我们不忘初心。所以呢，这首《如梦令》啊，其实就是写在那个前后。在1930年的元旦春节期间，毛主席率领红四军的一部分就从古田出发，然后呢向北越过武夷山，哎，到达江西。在这个当时的行军的这个过程当中，毛主席就以元旦为题写下了这么一首小词。如梦令，元旦。凝画清流归画，露爱林深胎华。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词很短哈，但呢写的呢非常有特点。毛主席写词啊有一大特点，口语化，就是好像不太讲修饰哈，就是随口就说出来了。哎，但是用在这里呢就非常的鲜活。你看啊，凝画清流归画，这三个呢是地名，其实就是在说行军呢我经过了这三个地方。这路上怎么样呢？叫露爱林深胎华，露窄，林子森林非常的深茂密，这个胎华就是青草啊，形成的青苔呢也路不好走，很滑。总之就是用这六个字写出了行军的艰难。那走过凝化清流规划，在露爱林深胎华这样的行军道路上，我们红军要干什么去呢？我们红军要达到什么目的呢？所以下面两句毛主席就告诉读者，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一个直字就是写出了大军的那种力量，我要到武夷山下去。结果怎么样呢？军队到了山下，山下山下。这个如梦令有一个特点，如梦令的最后两句都是一个重复的话，对吧？你看李清照那个如梦令，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哎，这个也是，山下山下， 风展红旗如画。哎，他就写出来这个在这个春风当中啊，这个红旗飘展，就像一幅美丽的画面。这首词，应该说，毛主席在用语上是非常大胆的。他大胆在哪里呢？一个是刚才我们说的，他把三个地名连在一起了。同时，这个山下，这是《如梦令》这首词的规定，但是他直指武夷山下，就又用了一个山下，等于说他三个山下给用在一起了。这个是毛主席很有特点的一个用法。这个他这么和上一个山下连在一起的，毛主席是有用意的，直指武夷山下啊，太好了，山下，风展红旗如画。其实就我们仿佛这一个战士们看到到了，就有这种感觉哈、啊，哎呀，到山下了，实际上有写出了一种红军战士经过这个长途的行军，到达了目的地的那种兴奋的感觉，在这里边呢，就体现出来毛主席的那种乐观主义精神。革命武装斗争光明灿烂，前景一片大好。在这里边，哎，毛主席写词从来都是这样，就是越是艰难的时候他越乐观。那他其实就用这个山下，仿佛战士们在那里欢呼的样子，哎，最后写出这个风展红旗如画这样胜利的场景。在元旦这一天，新的一年将会来临，那么这个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在这里边就表现出来主席的那份对未来的信心。那今天呢，我们在新年，我们在这个进行实现中国梦的这个社会主义新时代，其实就可以体会当时领袖的这种豪情，这种乐观。那么我们今天来品味这首词的时候呢，我们也一定会有一种对未来的信念，未来的信心。 人们一说到新年呢，就是像何老师说的那样啊，对未来充满信心，描绘着一幅新的图景啊。 对， 其实我们今天读这些诗也是有了同样的体会。 对，所以呢，在新的一年啊， 向左看，向右看，权威及时教育信息在哪里？ 不必左顾右盼，您想要的就在这里。 我是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的主任刘宇辉，希望大家共同为教育的新发展做出努力。 北京市教委副主任李毅， 考试评价改革鼓励孩子有独立的。 北京市高招办副主任秦华， 高考英语的听力单独进行机考，这是第一次。 北京市中招办主任马红辉， 英语科目的改革，考试内容，考试方。 教育面对面，带给您最权威的教育服务信息。关注教育的您，请与我们面对面。一年一度的中高招升学政策咨询，每周每天的社会教育热点话题，我们为您权威解读指导，独到分析评说。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每周一至周日每晚5:30，越聆听，越成长。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辛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关注关爱水环境。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亲民接地气，红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